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老李，我的心愿是成为一个比较正能量的人吧，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悲观，平时就也比较爱抱怨。之前一直自认为这一种就比较真实的生活态度，但是后来有一天呢，我刷微博无意间刷到一条就特别负能量的话，当时我心情本来还不错，但是看到这段话之后，我的内心也突然特别压抑，特别的难受。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呢，是不是平时我一些抱怨的一些东西，还有说的一些负能量的话，也会这样影响到我身边的朋友。所以我希望我今后能乐观一点，就不光是为了自己，也是希望自己的这种乐观的状态能够给身边的朋友带来一些好的影响吧。 你和我都有烦恼，想太多会得焦虑症，负能量请快快赶跑。Oh yeah， 拥有爱成败算什么，仰起头和我表哥关上我请你快乐，这感觉你都 了下午4:04，欢迎来到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那今天是星期二，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旅行的很轻松的话题。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也是一个我认识了很久的非常美的好朋友，他最近刚刚从土耳其旅行回来，带我们一起走进梦样的土耳其。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刘琳，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 嗯， 我也是认识小雨很久的，也是机缘巧合。 今天我们嘉宾颜值很高，大家可以通过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在我们的新浪微博账号直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那首先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看一看在旅行方面有什么新的资讯。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那今天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呢，是昨天我在微博上面看到了，说提示大家在冬天，尤其是男生或者女生，就是任何年龄的人吧，可能出去旅行啊，或者是出远门玩或者干嘛的，都很喜欢带保温杯这个东西。但是保温杯里面其实是有几种东西不能放进去的，在这要温馨的提示大家，首先呢就是一酸性的饮品是不适合放在保温杯里的，因为这一类材质它的腐蚀性会比较差，所以遇到酸性可以分解出什么金属呀，所以在保温杯里面长期放酸性饮品有可能会损伤人体的身体健康。第二种呢就是茶，许多中老年人外出的时候都喜欢将保温杯上面灌上热腾腾的茶，这样一天都会变凉。但是茶叶如果长时间浸泡在热水当中，它所含的营养素会被损坏，所以茶水并不会再香醇咯，反而会变得很苦涩。也是提醒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当中很喜欢往保温杯里面泡茶的朋友们。那第三个就是保温杯里面绝对不会放牛奶，但是我觉得也很奇怪吧，如果你拿一个保温杯你会放牛奶吗？ 其实我会 啊。真的吗？所以这一条也是针对你这种女生啊，不要放牛奶，是因为乳制品所含酸性的物质遇到不锈钢材质会引起化学反应，所以它们一反应之后就不会利于你的人体健康了。你可能以为你喝下来一杯非常健康养生的牛奶，但是其实已经不是喽。 以后要注意。 接下来呢就是中药是千万不要放在保温杯里面的，因为中药的酸碱性不一样，不同的材就是不同的物质，所以同样有容易腐蚀保温杯的不锈钢内壁，从而产生化学反应，饮用后会非常的伤身体。是的，这也是提示大家。所以看了刚才的那几条消息，我现在有点迷茫，我不知道如果用保温杯的话我们到底里面应该放什么， 除了水什么都不行。 就喝温水就好了。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聊的两一条关于土耳其的消息，因为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环节就会来讲土耳其的行程嘛，所以昨天刚好也是在网上看到说最近土耳其因为非常美，它有一个很流行的项目，不知道刘琳这次你去的时候有没有体验到，就是他会坐在软榻上面来欣赏热气球，好美哦。 确实很美，而且还有很多的那种酒店都以它作为一个卖点。 嗯哼， 但是能坐上热气球其实是需要一个很大的缘分的。 真的吗？ 对， 所以在稍后的环节当中刘琳也会来给我们讲一讲他跟热气球的缘分是怎样的，因为他这次是有坐到热气球对不对？ 我没有坐 啊。你没有坐上热气球，那你回来干嘛？白去一趟。好了，我们来欣赏几张在软榻上面欣赏热气球的这样一个场景。天哪，简直是不是很美？ 嗯， 同样正在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找到 RBC 小郭小姐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互动。哎，这是你准备的图片了。他这个图片虽然是修过的，但是还是很令人向往。哎，他真的会有那么多热气球飘在上空吗？就是你没有坐，但你至少有看到这种景象吧？ 对，我刚去的第一天就是早上起来，他们都飞起来的样子，我都看到了在地下。 所以你本来计划当中是有想坐热气球的？ 对，但是后面我们在那等了四天都没有飞成。 没有飞成，而且你已经预定，也是预定上了这个行程。 是， 真的是很没有运气的一个女孩子， 每天都在那祈祷。 好，而且呢，一提到土耳其，我不知道这次你有没有吃土耳其冰淇淋？ 有 啊，真的吗？ 嗯、 所以我作为没有去过很好奇的人，先跟大家一起来看一段小视频，然后刘琳见证一下，在当地土耳其冰淇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耍人的。现在我们收看到的一个小视频呢，就是在土耳其当地的一个冰淇淋贩卖的小摊铺，然后一个女孩子正在买冰淇淋。你们当时是这样的吗？都是这样的，是不是看你长得太好看了？ 当时就是好客呀。啊哈。 哦，所以不仅仅是土耳其冰淇淋，其他的食物在路边买的全部都是这种方式给你的吗？ 嗯，他们就喜欢跟你聊天啊，然后就开玩笑啊。 他们真的方式很多哎，他自己都不嫌累吗？这样一直在手上耍了很半天，都还没有把冰淇淋给到客人。好，由于这个音质的关系，因为它有一些杂音，所以视频我们暂时看到这儿。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自己在网上找一下视频，或者是大家也可以亲自到土耳其去感受一下，我是觉得非常有意思啦。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曲，土耳其冰淇淋，也是我最喜欢的歌手周杰伦的歌。我觉得今天在这个场景当中放这首歌非常的适合。那这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即将进入到今天的奇妙的旅行，来看一看刘琳在这一次旅行当中有什么好玩的见闻呀，有没有买到什么好的东西呀，以及一些非常实用的小攻略和一大波图片都在等待着大家。不要走开，这里是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一会儿见。 跳一下， 随便啊。 不止也可以，还有音乐性，就是麦。 一首非常好听的土耳其冰淇淋回来之后呢，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土耳其的行程，一起来走进奇妙的旅行。 说走就走的旅行，总会有欢乐和奇遇，美丽随心所欲，奇妙的旅行啊！ 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就是丰台小何穗小雨。那今天呢，我们的奇妙的旅行环节也是再次隆重请出我们的嘉宾，是刚刚从土耳其回来的我的好朋友，也是一个一年要出去好几次的旅行达人刘琳，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但是我不算达人。 好，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刘琳马上就要分享她在土耳其非常非常丰富的行程，也欢迎正在收路上的话，如果你在堵车，可以收听我们的 FM 98.2的广播。那如果你想看一看土耳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来看到我们实时的这个视频直播了。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 OK 啦。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奇妙的旅行，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的图片。这样，刘琳，你先来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一次旅行的一个整体情况，好不好？ 好。其实呢，我们想就是， 你话筒近一点，太激动了。 我和我的朋友就是计划这个旅行大概在15天左右。其实是玩土耳其，无论是顺时针也好，还是逆时针也好，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 15天其实是已经是很富裕的一个时间了，大家都会很羡慕。 对，可能是没有工作。然后呢，因为我的朋友是有年假的，所以就是他一定要在11月之前把它用完。然后我也是推算了一下时间，在一个11月份的11月11左右出发。这样的话，其实在土耳其是一个比较淡的季节，然后人也比较少。结果去了之后，真的是那样的，就是路上都没有亚洲人。 没有亚洲人。 没有。然后我们整个的旅行大概就是15天，然后我们选择了航空公司，就是莫斯科航空。然后是转机的形式，在莫斯科滞留了2个小时，然后再落地到伊斯坦布尔。然后我们整个行程其实是一个逆时针的一个行程。 所以说去土耳其的行程是没有直飞的，对吗？ 其实是有直飞的。 那你们为什么要选择转机？ 因为我们想去莫斯科买酒。 就刚好停留了2个小时，来得及买酒。 对，因为莫斯科我们之前 很聪明的， 之前调查过，就是他那个机场的那种免税店，他们那个酒水都可以不装到那个玻璃瓶里头去，然后就为了让你就是托运方便。 那装到什么瓶子里？直接可以喝吗？给你倒在杯子里，直接喝多了然后再走吗？ 有一些袋子的那种，然后还有一些塑料的那种的，它就是那种打包装，就是为了让你可以把酒带走。 这一点还挺特别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一个人出去旅行是转在某一个地方转机是因为要去那儿买酒。 这也算是爱好吧。 所以一共是15天的行程。 对。 然后这样吧，既然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你们这个坐飞机的事情，不如我们先来给大家先来给大家做一些小攻略，比如说提前准备的一些什么签证啊，还有机票啊，一些酒店的小攻略，先跟大家讲一下，好不好？ 其实我们一般来说就肯定是要先办签证嘛。然后签证一般就是土耳其的签证可以在官网当中直接就可以办。而且就是有中文版的，就不用担心英文不好。然后我们可以是把个人信息校对之后就可以是提交。然后一般来说就是60美金的一个手续费。然后大概就是一个人加上快递费用啊，整体下来应该在400左右。然后是如果很多人的话可以一起填写，这样手续费只收一次。 这么棒。 如果你多次填写就多次收。 就是他这个土耳其的签证不是会要很多的什么，比如说银行对账单啊之类的，只需要填一个表就行了。 没有，是近年来才有的，因为一带一路的这个政策让我们可以放心的去。 厉害了，很棒。所以办完了这个办签证大概是要几个工作日呢？比如说我要是 说走就走的旅行，可能我两个星期之后就想走，那我现在办是来得及的吗？ 可以，没有问题，一般来说三四天就可以下来、而且是电子签嘛，有的是第二天就可以给你一个邮件、就有这个电子签的。 你们当时决定要出发和真的出发隔了多久？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那其实也算是很快了。 对，因为要去土耳其其实是一直想去的，但准备要去就年假下来就赶快去筹备这件事情就很快。 但是我一直是很希望那种今天决定了什么事情最好明天就能立刻走，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还没有实现过这个梦想。 这也还挺潇洒。 所以我看到你这个攻略，我要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嘉宾非常认真负责，他是唯一一个在我们女神百分百节目当中旅行环节真的是带来不是别人写的，是自己手打手写的攻略的这样一个很认真的嘉宾。我看到你这上面也有写说，先飞4个小时，然后再飞8个小时。那这样的一个机票的价格是划算的吗？ 其实我们去的时候还好，就是说不算贵，但也不算特别的便宜。就是往返的价格应该在4000左右。如果是说在更比较合适的时候，应该在3500到4000之间，其实是一个比较便宜的一个状态。但是它旺季的时候会更贵。比如说它的夏天啊、寒暑假，其实还是比较贵的。 当地的交通方便吗？到了那边之后， 其实很方便，而且土耳其本身的公共交通在全世界也是比较出名的，它的夜间大巴呀，包括它的捷运啊，然后它的租车啊，都非常的那个方便。我们一出机场，租车的那个阵势给我们吓到了，就几栋楼全部都是租车公司。 那你们当时，你们这些天在当地选择的是自己租一辆车开车，还是说用怎样的一种手段？因为毕竟要去一些景点，可能比如说而且你们是自由行，对不对？可能比如说像我这种女孩，我就会觉得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自由行觉得很麻烦，就是不知道交通该怎么办，我去该去哪儿，而且英语又不好，所以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小的攻略给大家？ 其实呢，比较建议的是大家可以去自驾去开车，就如果你有伴侣的话。 你们是自驾吗？ 对，我们是两个人自驾。如果一个人其实就不太建议了，是比较，因为土耳其开车还是挺快的，就是无论是男司机还是女司机都特别猛， 很勇猛，就像是在赛车吗？ 对，然后我朋友恰巧是那种保守谨慎型的那种， 把他整个吓得流汗下来。 他就很紧张，而且就是土国人民也非常友好，我们经常开错路，然后他们就会从自己的车走下来，然后把我们带到一个正确的路，然后再跑回去。 这么好。 是，然后还有就是 也许我最后骂你们一句，只不过你没听懂啊。 超友好。然后我朋友停车停不好，他就说我帮你，然后就上来帮停车，然后 那真的是很 nice。 是， 就是如果是在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遇到这种事儿的话，就会觉得心里一股暖流，非常温暖。 是的，特别的热情。 所以我们到了土耳其之后，第一站要带大家去哪儿呢？ 第一站来说就是伊斯坦布尔，就是它我们的一般的第一站都会选择这里，但是有的人就会直接在这儿短暂的停留，然后之后再开始一个游玩，最后的一点再回到这儿。 你们在伊斯坦布尔待了多久？ 其实是我们也是短暂的停留，我们只待了一天， 对，可是景色很美。其实今天这期节目也是我筛选照片的时候最难的一次了，有的时候如果嘉宾给我发很多照片，我会把雷同的一些去掉，可能剪一些重点，但是今天基本上他给我发的全部我都一张一张很认真的保存下来，并且注上了名字，也是很功课做得很足的一个主持人了。是因为我没有办法说有哪一张不想给大家看，因为真的景色太美了。这样我们先来欣赏一组刘琳给我们带来的伊斯坦布尔的照片，好不好？如果你有什么特别想介绍的，我放到哪里你也可以介绍给大家。这些都是很著名的景点嘛，因为毕竟可能我还有一些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他们可能不太了解这都是哪里，要不然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它这个就是他们比较重要的一个内海的一个，然后他们的内海然后跟黑海 做一个就是一个连接的一个地方，然后这是一般来说第一站都会选择是这儿，然后就是所有的土耳其人民都在那钓鱼， 哇、 然后卖花，然后他们卖茶，就是其实一份就是欣欣向荣的感觉。 哎，他们那边这个时节去是什么样的一个气候呢？ 其实跟北京差不多，但比北京要暖和，因为他们还是有海洋季风的气候 对 受影响。 我就是看出来这种景象，觉得还是那种绿意盎然的感觉。咱们这边就是树叶都已经掉落了， 阳光非常好。 这是在路边喝下午茶吗？ 对，他们就叫他们就管叫喝茶，因为你去任何一个地方他们都请你喝茶，然后这些就是在路边就像我们咖啡厅一样，但是价格非常便宜，然后就一里拉然后就请你去喝茶，然后你喝茶的时候，然后就是就在路边，冬天也在路边，然后就其实就很简单，就只是喝茶，没有别的东西，然后就一个小桌子。 没有什么甜点吗？ 没有， 但是我看到你后面也有准备图片是吃甜点的，但不是在路边了。 对， 哦，他们那边人很爱喝茶。 对，他们爱喝酒，爱喝茶，还有就是甜品。他们那种小超市嘛，然后进去之后，像我们来说就生活日用品嘛，他们一般来说就是左面全部都是酒，右面全部都是糖。 哇，是不是生活节奏也相对来说比较慢？ 是比较慢，但是就是他们也是正常的，有那种上班族啊，也其实节奏还可以，但是比较会享受生活。 哦，我们上班时段呢，其实到站马上就要跟大家说拜拜了，要暂时的休息一下。这样，刘琳，你用一句话来形容你初到土耳其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 是一个很古老又很有魅力的一个地方。 嗯哼，所以接下来让你预告一下，在下半时段当中还会带大家去哪一些你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一些我们顺时针一直往下走的话，就是可以看到一些古城、热气球，大家想了解的一些其他的著名的景点。 下半时段也可以了解到为什么他到底就没有坐上这个热气球，或者有没有玩一些别的好玩的东西。我们一会儿见喽，拜拜。 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resh Radio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那今天呢，我们奇妙的旅行环节去到的地方是梦一样的土耳其。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请来的嘉宾也是像梦一样非常美的我的好朋友刘琳，一起欢迎她。 Hello， 大家好。 很文静的一个姑娘。OK 啊。非常淡定，他来看他的攻略，因为今天带来很多好看的图片和地方要跟大家分享。但是呢，由于时间原因，所以刚刚我跟刘琳商量说，让他挑几个非常重点的，一定要介绍给大家非去不可的地方，或者是一些小遗憾，都可以来跟大家讲一下。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刘琳喽。 刚才提到伊斯坦布尔嘛，因为我们是第一天待了一天，然后之后绕了一圈之后，我们又最后回到了伊斯坦布尔待了三天。 嗯， 但是我觉得伊斯坦布尔可以是让你一直待下去的地方，它其实有很多的博物馆， 嗯， 然后还有很多的比较旧的那种建筑， 嗯， 然后皇宫啊，然后还有街道啊，食物啊，其实都是可以一直在那儿待下去的，气候也很好。 嗯哼。 然后我们这边呢，就是比较偶然的，就是一开始没有在行程当中列到的一个博物馆，叫纯真博物馆。 纯真博物馆，等一下，我来给大家找一下图片看，是你，是这个吗？ 对， 嗯， 纯真博物馆其实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作品，然后它是一个土耳其本土的作家叫帕默克的作品，然后他建造了这个纯真博物馆。它其实非常小，是一个大概三层的一个红色的一个小的复古的一个建筑，然后但是它其实讲的是这里的男主人公就是凯莫尔，他收集了他暗恋了30几年的女生所有的东西，包括这个包括这个女孩的烟头、口红，然后用过的所有的东西，她有的这个 烟头， 对，她有的这个， 这个不是画，是真的， 嗯，然后 就是她喜欢那个女生抽过的烟头， 对， 我的个天哪！所以做成，那他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呢？ 他就是这个他是暗恋这个女孩，然后但是他们俩因为一些机缘巧合分手了，然后后来这个女孩再嫁了，就是嫁给一个人，然后但是他一直守着她，后来他决定跟 那为什么不表白呢？为什么不自己追一下呢？ 他追她了，但是这女孩就觉得他不够爱她吧。大家可以看那本原著的书， 都已经做了一个博物馆了。 对，然后他在这个女孩，他们俩决定终于为真爱在一起的时候，然后这个女孩就去世了，然后他就收集了这个女孩所有的东西，她的烟头，然后她的头发，她有一个木梳，那个木梳上面还有头发。 天哪！ 然后他为了他建造了这个收藏的所有东西，但建造这个博物馆的人是替他执笔的这个人，也就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人， 嗯， 他帮他建造了这个博物馆， 也是很厉害。 对，两个男人然后惺惺相惜，他懂他的故事，帮他建造了这个博物馆，把这个爱保留下来。 所以这也是旅行的意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个地方，你看到一个博物馆，可能 如果你深入探索的一下的话，它背后会有一些非常感人或者是让你哇原来是这样这种小故事发现、嗯、对，也会让人生更加丰富、嗯、所以刘琳这一次你们去这个博物馆之前是已经知道了这个故事，被故事吸引过去的，还是看了里面的东西之后才知道这个故事的？ 是因为我们经常就是坐那个有轨电车，这个也是土耳其就是在伊斯坦布尔的比较大众的一个交通工具，然后坐这个电车的时候，然后就看到了这个博物馆的一个小的一个、嗯、小广告，然后我们就去了。但之前也是看过这本书，但就不知道真的有这样就这么精致的一个博物馆，也不知道有这么可怕的男人他把每一支烟的时间地点都要写在底下，嗯， 也是略微有点执念。如果是有这么一个男人暗恋你30多年，为你做了这样一个事情，你会爱他吗？还是会觉得他有点可怕？ 就是可怕他用15年的时间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建立这个博物馆，都在这个女孩已经不在人世的。 博物馆是收费的吗？ 收费 地点大概是具体在哪里？ 地点的话就是在加拉泰大桥之后、嗯、过去之后其实是一个老城区了、嗯、已经没有大众的交通工具，就是楼梯，然后就一直走，然后我们可以用导航啊，然后还有什么坦途，用坦途地图，那是在土耳其比较好用的一个地图，然后就可以找到这个博物馆。 哦、嗯， 它在一个很小的巷子里，一定要勇敢地往前走，前面什么野狗啊、野猫啊、垃圾桶啊什么都不要害怕 大家要记住这个博物馆的名字是纯真博物馆、嗯、如果我有机会去土耳其的话，我一定会到这儿去看一看，因为这个故事真的是感觉很有魔力 是， 嗯，所以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的地方是哪里呢？ 嗯，接下来要推荐的地方 让你个人印象很深的就 OK 了、嗯， 是塞尔丘克的以弗所古城，它是罗马帝国时期的一个建筑，然后比较有名的其实就是塞尔丘克的那个图书馆，这个是记得应该是我们小学的那个历史书上有的一个照片吧？ 啊，真的。但是你是不是没有给我拍，就是没有发这个图书馆的照片过来？ 有的，在第三排的第四张， 这个吗？ 不是，上面，在上面，对。这个就是他的图书馆，他现在已经是就是有战乱啊、地震啊、火灾啊之后的一个样子了。它其实是一个将近有40多米的一个地方， 很高哎、嗯。 对， 那其实看起来是非常壮观的。 是的，而且淡季的时候在古城里走，其实有点穿越的感觉非常好。然后没有什么游客，然后就只有你，然后你可以一点一点去看。然后包括它的图腾啊、雕刻，其实都是有古罗马时期的一种风味的。 哇。这两张图片是你住的地方吗？ 对的，这个是我们住的一个葡萄酒的一个庄园，然后那天也恰好就只有我们 只有你们一户住在一个庄园里。 对， 那你们会不会害怕？ 没有害怕就想象自己是庄园主的感觉、 好像到那边去旅行都比较流行会住这种很浪漫的庄园，可不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之前是怎么知道的这家庄园，然后怎么预定的？会很麻烦吗？ 其实也不会，大家就是去国外一样都在 Booking 上订嘛，然后我们只是说希望住的地方不一样，有一些民宿啊、然后还有海边的那种别墅，然后包括庄园，然后我们还住了那个就是洞穴酒店啊、就在卡帕住的洞穴酒店，一会儿我们可以讲一下。 好的。 然后其实是每一个点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啊、每一家都不一样，虽然收拾行李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 那像你们这一趟15天的旅行换了几个酒店？ 几乎是如果是说比如说在伊斯坦布尔3天，我们就通常就住一家酒店，然后其他的地方其实是每隔一天都要换一个酒店。 每隔一天都要换一个酒店？ 对，因为 你们很爱折腾。 因为其实土耳其就稍微有一点了解的朋友就会知道，它就是逆时针和顺时针，如果你要玩整个全程的话其实几乎都是一天一站。 所以葡萄酒庄园也只住了一天。 对， 那像这样的一个看上去非常美的庄园，它的一晚的价格单价贵吗？ 单价的话一般来说 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在700左右。 那很不错。所以那边的酒店基本上价格不会特别贵吗？还是？ 对。其实土耳其整体的酒店的价格都不是比较贵的，都是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而且还是淡季会稍微的便宜一些。 所以刚刚我们也是看了刘琳这一次在土耳其旅行当中住的一个非常美的葡萄酒庄园，他住一晚上只要人民币700块，我觉得非常值得去尝试。 是，还可以交一瓶他们那个酒，他们这个葡萄酒庄园自己产的酒 啊，是送的吗？ 不要。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去哪里呢？ 在下面的话，其实一般来说，我们还会继续往下走的话，一般就会到卡帕多奇亚这个地方，就是大家通常知道热气球的这个地方。 哦。 然后我们在这儿本来是2天的行程，但是因为我们要一直等热气球，所以我们把这里的红线、黄线、绿线全部都玩了。 你们本来没有预计要停这么多天的，是吗？ 对，一开始。 那酒店怎么办？你的时间也没有办法推算呀。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一开始是要做，就在那住3天，然后就是第三天的一早，然后就回伊斯坦布尔，然后结果就是还是不行，然后我们就准备再给自己一天的机会，然后就把伊斯坦布尔的退一天，然后这边再续订一天。 哦，就是在这个地方一直在等热气球。 对， 我觉得地方很美。特别像是那种 权力游戏是吗？ 对，像那种电影，然后就是马上要打起来的那种很古城的感觉。 对， 非常棒。 而且他们整个的居民来说都是住在洞穴里嘛，然后其实那种创造力、 那他们还是过着原始的生活吗？ 之前是，现在不是了。 他肯定内心觉得我很愚蠢问这种问题。 现在他们都住在城里，然后游人才住在那个洞穴酒店。 哦，你们也在这儿住了一晚洞穴酒店 啊？我们住了4天都是在洞穴酒店里。 舒适感怎么样？ 很干。而且就是窗子很小，如果你要一直睡觉的话，其实是特别适合睡觉的。没有任何的噪音，然后没有阳光，干干的。 所以热气球的这个行程当时是为什么始终没有赶上？是什么样的天气才是最适合热气球的飞行呢？ 其实我们也算幸运，是因为我们去的第一天是坐的夜间大巴。这个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伊斯坦布尔，然后还有伊兹密尔，然后还有卡帕，然后还有安塔利亚，这个是整个土耳其是比较重要的几个城市。但是呢他们没有互相飞的直飞的飞机。所有的飞机都要再回伊斯坦布尔，再回到下一个地方就做一个转机，所以我们在安塔利亚然后跟卡帕之间我们没有选择飞机，就直接坐了夜间大巴。然后我们坐了一夜之后呢，到了那个卡帕的时候，就正好看到所有的热气球都在空中的样子，然后我们就想，哎，太好了，我们明天就可以在上面看下面了。结果等了4天也没有看到，是因为热气球它对天气的要求特别高。热气球 也是为了保证安全， 一个是安全的话，是因为热气球它只能上下，不能左右的控制它的方向。如果有风就飞走了。而且他们就是比较厉害的是，就是他有一辆车后头有个篮子，然后热气球飞到空中之后，最后它的降落点是正好可以带着人进到那个篮子里。 哇， 然后就他们就一群人开始收气球，就可以拉着那个篮子走了，所以就比较对于风向啊天气要求就比较高。但是一般来说比较有名的就是蝴蝶跟皇家这两家是比较安全系数比较高的。 是不是要提前非常久预定？ 你可以在网上预定，也可以在你入住的酒店让他帮你订，都是可以的。这两家的费用会稍高一点，但是呢安全系数是也是比较高的。 坐热气球大概需要多少费用？ 坐热气球的话，看你要选哪一家，他们有一个是比较便宜的，就是那个土耳其的那个热气球公司。但是前几年爆炸的也是他们这个公司，所以就不太建议大家推荐这个。然后一般皇家的蝴蝶一般是130欧左右。 哦，130欧。 他会给你一些照片，然后还会在底下给你一个热气球的证，然后还会有香槟庆祝你首次飞行。 哦，还可以喝一杯酒。 对， 很棒。所以我觉得去到土耳其这样的地方，就是一定要体验他们当地的热气球啊、滑翔啊这种就是平时你感受不到的运动，而且你还能在一个非常美，你平时根本不可能看到这样的景色的里面，然后滑翔，就觉得很棒。但是好在刘琳虽然没有赶上热气球，可是你滑翔了呀。 是。 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他滑翔的照片。 这个是我们在棉花堡上空的滑翔。这个棉花堡上空的滑翔是近年来才有的。 棉花堡古城也是很有名，给大家看几张图片。你继续讲。 是。 这个棉花堡上面的滑翔大概就20分钟左右吧。然后其实它没有费特西耶的那个比较好，费特西耶是在死海上飞的。然后但是呢有个贴心的小贴士，就是滑翔其实是有体重的要求，你一定要在， 你是在炫耀吗？ 一定要在220斤之内。这个是非常严格的。 所以你的朋友超过了220斤？我很八卦。 对，这个其实非常严格，就是你偷偷的上去不好用，我们已经偷偷的上去了，但是就还是被发现了。然后也是为了我们的安全。 为什么会被发现？要给你称体重吗？ 因为他扣不上。但是其实是要称体重的。 很严格哎。 因为它还是有点危险系数的。 天哪。所以滑翔的话，这个大概价格是多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做一个参考呗。 在费特西耶的滑翔，其实在700左右人民币，因为它是含保险，然后含照片还视频的。如果你不要这些的话，大概会减去200左右。 可是谁会不要照片和视频呢？都去那么一次。 其实也有人会不要。 真的吗？ 对，因为他这个他们这边的公司就是是比较怎么说，水平都是比较平均的。所以你大约定谁家都可以， 都差不多。 对对对。价格也差不多。 滑翔的时候害怕吗？ 其实不害怕，因为就后面有教练嘛，教练也非常热情啊，从头就一直说一直说。 教练帅不帅？ 帅。而且就非常的和蔼，他就知道你会害怕呀、就讲很多，所以你几乎是没有什么不安全的感觉。 是的，这是刚刚给我们讲的两个去到的古城。我觉得这两个古城都很像那种电影里面当中的实景，可能确实真的有电影在那边拍过吧，我猜。因为就像这两张图片给我的感觉确实是很震撼的耶，觉得大家都应该就是《权力的游戏》里面的那个龙女就应该白头发，然后骑着一个什么东西就出来了。 这确实有很多神话 的。接下来刘琳还要再给我们介绍一些地方，然后我先给大家看一组很轻松的她这一次在旅行当中的图片。这是在，这是伊斯坦布尔吗？伊斯坦布尔路边的猫，很可爱。 因为在土耳其其实猫和狗都是特别的受尊重的，而且很保护。大家在路边就可以看到这种。 所以这个牌子是干嘛的呢？ 它是给狗狗和猫猫就是喝水的，然后它有， 好有爱哦， 还有吃东西的，就是一个公共的。 就你饿了的话，流浪猫和流浪狗他们不会饿到。 对，他们其实也是不是流浪的状态，是主人的状态，就白白胖胖的都躺在路边，然后博物馆啊，然后还有一些商店啊，他不会驱逐他，他们就大大方方的走进去，然后他们就躺在那些建筑的旁边，然后还有就是比较有名的什么蓝色清真寺啊，然后里头全部都是猫，然后他们就躺在那儿，然后就看着你们。 我们来看两张蓝色清真寺的图片。他们很幸福哎，生活在这么美的环境当中，其实这也算是这个城市的一个特色，对吧？ 是的。 另外我看你还有发图片说城市里面到处都能看到的蓝眼睛，可不可以简单给我这种没有去过的人介绍一下？ 其实它就是一个标志的一个图腾，可能就是它的寓意就是要把灾难啊、邪恶啊都挡，它可以躲避这一些，驱逐这一些，然后它可以是随处可见的那种，因为它们每家每户的石阶上啊，然后树上啊，然后包括门楣上啊都会有，就像我们中国的对联， 像咱们贴的福字似的， 对联那种感觉。 总之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寓意啦。 对对对，然后很多纪念品大家也都选择买它。 我们时间不多喽，接下来你还想跟大家说点什么？ 还有就是说要推荐大家几个东西吧。一个就是说在独立大街，就是在伊斯坦布尔的独立大街里，然后就会有很多的手工的小店，然后是大家可以去逛一下，不要沉迷于大巴扎。因为我们是先逛的这种手工小店，就觉得很有设计感啊，然后就可以买很多。 你这次买回来的东西多吗？ 其实还挺多的。 大概都是什么类型的？ 都是首饰。 都是 能带在自己身上展现出自己美的。 因为比较好带，然后送朋友比较方便。 那会不会觉得就是那边的色彩会太重了一些？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在国外买的一些首饰，会觉得有点太民族风或者很夸张，回来不适合带，会吗？那边的特色？ 其实伊斯坦布尔还好，就土耳其整个的手工业是比较发达的，无论是他们的瓷器，然后是地毯，然后还有是他们的首饰，都是比较有含蓄的，当然也有夸张的，但是整个手工业都是非常优良的，适合大家都往这边带，而且引擎不会操纵。 是的，那到了刚刚你说那条街上的时候，你最推荐大家觉得非常有纪念意义可以带回来的东西是什么呢？ 一个是可以变色的一个石头，叫就是用中文说叫水铝宝石 啊。 对，它是可以变成三种颜色，根据太阳啊，然后温度啊，然后还有日光的不同，可以变成绿色、粉色和紫色。然后还有咖色也可以，但是咖色跟紫色已经很相近了。然后是推荐大家带这个，然后只有土耳其才有，别的地方是没有的。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瓷器啊，但是瓷器跟首饰比起来就不太好戴， 会容易碎。 对， 但是我看到今天刘琳还给我们带到现场来了一组小瓷杯，也很精致，就是一看就是从国外带回来，就很好看，也可以让他推荐给大家一下。你要不要现在拿起来展示一下？ 对的，这个是土耳其，就是喝红茶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瓷杯的一个形状。 他们喝红茶用这么可爱的杯子啊？ 他们一般来说是我刚才照片里的那种玻璃杯的，但是这种就是比较好看一些的，是一些就是老艺人他们用手工去画的是土耳其的一个市花，就是他们的一个花，就是郁金香，他们特别喜欢郁金香的一个花纹，然后还有它的一个底座，这是他们每天都会使用的东西。 好精致，而且你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看到这个盘子的侧面 啊，对啊，会有他们的一个签名，然后就是 你展示给大家看呢。 会有大家就是制作的这个人的签名，然后地点土耳其，然后其实是很多艺人都可以做到这么好，是一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他们有很多的作坊是这面在做，这面在画，然后就烧出来，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天哪！ 然后如果你时间呢有限，就是有时间的话可以做，跟他一起合作之后，他可以邮寄给你，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个东西。 这样的一套瓷器你买了多少？ 我买了是四只，然后 一样的吗？ 对，一样的，但是花纹略有一些不同，都是郁金香的这种花纹。 价格会很贵吗？ 它其实分学徒跟师傅，师傅就贵，学徒就便宜一点。 可是咱们的眼光其实也看不太出来哪一个是师傅做的，哪一个是徒弟做的。 其实他会告诉你，但是这个就是师傅做的，他画的就会稍微的好一些，然后就会价格稍微高一些。 很棒，这是刘琳给我们推荐的当地的一些值得买的东西。但是如果没有听到的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酒吧来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那最后再给大家继续来看几张照片。终于看到吃的了，有很多嘉宾聊旅行的话题来节目，可能你会看到就是每个人性格不同嘛，他们带来的全是吃的照片，但是刘琳带来的基本上都是非常实在的风景照。 其实是因为土耳其的食物啊，就是 比较乏味， 比较单调。爱吃牛羊肉的人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是说你比较传统的那种中国的味觉的话，还是可以带泡面的。 现在给大家看一组刚刚没有放过的图片，这是一条彩色的路。 对， 还有这个是哪里？ 如果你选择自驾的话，建议一定要走这个D400，这个是全世界最美的公路。 哇， 它整个沿线都是地中海。然后就一直开，一直开到黄昏，然后一直从黄昏拍到黑天，可以看到星星，然后 太美了。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组这个图片。 对，这是伊兹密尔，这是爱琴海，它其实是非常慢节奏的地方。也是土耳其人本地的一个度假的圣地， 非常美。好了，这就是今天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还是非常短，其实刘琳还有很多她准备的想分享给大家的东西没有分享出来，不过没关系喽，也希望大家 可以通过今天我们两个人的介绍以及他精心准备的这些图片和攻略，基本上也都告诉大家，也都看过了。也希望大家如果最近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去土耳其看一看，或者是你没有时间旅行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可以给你带来像旅行一样的好心情。那今天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刘琳以后没事可以经常来玩。 好，我努力多去一些地方。 好的，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酒吧活力榜，我是小雨，明天见，拜拜。 Your boy.